哦，真糗啊，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。

还有明天，如果还有明天。 在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 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，

笑容，你的愁，你的心情。

放弃了衣服，一切都不再

Baby, 就是你，请靠近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意我想。

期待，不要草率，匆匆地说拜拜。为何爱 的同时以我该离开。哦，爱越没有发生越是期待，可能的未来舍不得更有爱，要被期待需要被爱。哦，感到我存在不是静态，爱越没有发生越是期待，不要草率匆匆的说 Yeah.